竟陷入荒城，闻不到浓浓的花香，就像丢了灵魂，寂寞丛生。听不见大大马蹄声，世界一片沉静，不见归程。如果再不把我狠心，又要等待来生天涯纵横。荒草也很春风，听不见悠悠的长调，天地为谁辽阔，你为谁等？如果你肯与我相拥，总有万座山峰也要踏平。我唱。